锵锵三人行，哎，发生了什么事情？你现在管这个小君君叫周姨了。 周姨，我们以前谈梅姨嘛，英国那个嘛。 他就各种侮辱性说话。 男人没有好东西。 那当男人对一个女人嘴巴越差，表示他要压抑他的爱。因为他摆明是挑逗我嘛，他知道我最喜欢女生穿白色衬衫，你知道 吗？其实是因为下飞机还没有换， 在穿你老公的衬衫，对不对？拿来，对啊，所以我一看，我的心中的 passion 就来了，神在其中， 对， 然后就压抑下来，就 我现在也觉得是我有一次看微博，有个人给我留言，特别的热情，说看你什么书啊，这那这那，最后跟我说周阿姨，我就晕了，这也到了这个年纪了。 没错，那天我们微博底下还说我做的那个另一个节目，说我就喜欢听他们四位老人聊天。我就知道我们现在的年龄是个什么感觉。 你是前辈，他是前辈的意思。 哎，对啊，我经常听的一句是说冲过来好高兴，然后就说马 爷爷， 没有，还没这样叫马博士啊，我妈很喜欢你这样子，都是这样，我妈妈很喜欢你这样，我呢而不是她喜欢我的啊，一个小妹妹冲过来嘛，我还正准备怎么跟她搭着肩膀拍照，结果他说我妈妈很喜欢你，我都这样回他，很可惜啊，你妈结婚了。 我觉得现在是外在的，是不是需要让我们有清醒的自我认识，就是已经是老头了呢？因为我内在的，我就觉得我凭什么不能喜欢年轻人呢？ 老头都这么想。 对。但是哎，你愿意不愿意，历史大扫帚就把你扫到那儿去了啊，那我们就归位吧，对吧？ 没有，你不用太不开心。 我没有不开心啊，我很开心。 这是一个你们凤凰台的主持人给我的安慰。因为有一次有个地方碰到一个你们的男主持啊、嗯、OK， 还有女的在旁边啊。然后就反正我就跟那个女的说叔叔怎么样，叔叔怎么样哈。那个男主持呢就在那边说嘛，就说哎，家辉博士啊，我才是叔叔啊，你是爷爷啊，我就难过的要死啊。然后幸好他马上兜回来，他看我脸色一变，他说可是家辉博士你不要太担心，因为日本的 AV 的点击率啊都是爷爷类别最高的，都是爷爷最受欢迎，所以你还是有你的市场的。哎，我就马上就开心了，不哭了，就笑了，这样子。所以凤凰的人心地很好啊，不会伤害别人的。 口味很重，口味很重，凤凰人口味很重。 我的朋友里有那种老夫少妻，年龄相差很大的、嗯、啊，到那个游乐园去玩，真的就碰见人家那个门口的收票的，叫你爷爷过来。 老古董值钱的就是时间，应该这样想。 我还真的是跟这个世界逆流而动，就是说我从小就喜欢老。我觉得今天的世界 白岩松嘛， 以心为好， 对， 是吧？我怎么从小受到的影响啊，我就喜欢所有老的东西。哎，不过中国古代讲这个书法都讲，这个孙过庭说的吧，叫人书俱老，就老是褒义词啊。而且我现在喜欢的东西全是老的，新的在我看来都是贱的，都是贫贱的、便宜的，老的都是贵的。越老越金贵，是吗？ 所以不要用老这个字，在香港我们形容你这种嗜好癖好的人蛮好听的，说你是某一个拍别的人。什么拍呢？木古拍，木羡慕的木 啊、哦、木古拍， 古代的古、 哎、中国人讲叫好古之人嘛、嗯、对吧？哎，但是你不能不适应这个世界的变化。比方说一个是从老到新，再有一个呢，你比如说过去我觉得像家辉这种人，哎，是我崇拜的，就是文人。我从小哎想象最崇拜的、最粉的是是文人，真是斯文扫地。但是到现在，我渐渐要开始要去观察商人，乃至于崇拜他们，对吧？哎，我一观察他们，我觉得非常有意思，我就验证了那句话呀。中国的成语，所以你不要瞧不起这个老的语言，它非常深刻，财大。就是气粗， 嗯， 真的，财大，你要是跟足够多的有钱人接触过，你就明白这个道理。两个有钱人碰一块儿啊，谁说话声音大呀、啊？更有钱的那个说话声音大。哎呀，这个太，我觉得这个人性怎么这样的一清二白呢？ 我以为你说气粗的意思是说唱歌也好听。 不是，财大气粗啊，哎，就是气粗，而且气粗是表现在这个人呐、啊，一旦有了钱，你真是 hold 不住的。包括一个明星，因为我这个岁数我已经能够看到当年他没出名的时候、和他红了之后， 同样一个人，哎，你真是可以对他进行人类学的研究。我觉得怎么像个机器人一样？难道真的说有名有利之后，可能他自己就 hold 不住，说话声音就大了，到任何场合啊，真的是挺着胸膛啊，哎呀，时不时对着也喜欢骚扰女性了，就整个这个气呀、啊，你就觉得他往外望。 中国庄子不是很有名的那个，就有个故事，那个河伯遇见那个北海若嘛，就那个河伯觉得自己特别大、特别美了嘛，然后去到了北海，然后就哎呦，这就是没见过世面，气出就是没见过世面。 文涛说财大气粗两个人哈。谁讲话大声那就是有钱，就是结论是对的，可是理由是什么呢？不一定是说有钱那个讲话特别大声，是另外一个自动把声音降低、 说得更深刻， 把声音降低， 我、就是、 唯恐冒犯对方， 我就是另外一个、我以为咱们这个从小读书的人对吧，那这个清白的节操哈，但是我发现你真是你的基因里 DNA 里有这个，一个是要见国家领导人，我看怂了，脊梁骨就是软的，你这没办法。再一个就是那见大老板对吧，我想挺着腰啊，最后就塌下去了。 主要是怕对自己不利，对不对？那种感觉，就说我其实取悦他也没什么好处，但是我冒犯他，我就会不利。 不是，其实很多时候我发现吧，就是我挺喜欢他们的这些大老板、我越跟他们交往，我越喜欢他们。其实很多时候啊，你喜欢一个人，倒也未见得是他值得喜欢。而是你决定喜欢，你决定喜欢，因为我主持人，我有这个天赋的能力，我决定喜欢你，我就喜欢你，就真喜欢你了。 男人都有， 然后你们也会决定抛弃谁，对吧？ 是吧，我决定要你就要你， 那也未必要。 女人很喜欢的，我最近听到一个女生说哈，就是说，哎，因为她自己有男朋友。她为了另外一个男人抛弃她男朋友，我说那个男人没有很好啊，你到底图他什么？她我就喜欢他一点。她跟我见面认识的时候，在酒吧喝了一个钟头酒之后了，她就很霸气的说：“我告诉你，你一定是我的女人，我一定要把你变成我的女人，不管怎么样，我就要你做我的女人。”哇，那个女人就觉得自己那感觉非常好，怎么有男人这样要我？哎呀，好啊好。好，怎么讲，很雄性，你知道吗？然后就喜欢上、 女人这样会就愿意做他的女人吗？ 女人喜欢有确定感的男人。女人看男人像照镜子一样，就是自己不知道自己好不好，但是你告诉他什么都确定的，他知道吗？就是魔镜谁最美，他就觉得你的、你告诉他一个确定的答案，他就跟你走了。 是吗？ 没这么容易，要这么容易我们还这么苦干什么？ 你说的时候不够气粗吗？ 抓牛叉就行了嘛，那不一定的。 你说的那你不够气粗。 不是，我是觉得就是哎。一方面你看这个嘉宾，有时候观众喜欢这个嘉宾喜欢那个嘉宾，我就都喜欢呢，这说明我对人的审美胃口我就宽，而且我确实觉得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，我见到的每一个有钱人我都觉得他们挺有趣，就是他有他的魅力。 对， 他好玩， 能够有钱，能够获得资源，能够成功，一定是有他的、 我都能在他身上发现一点性格上的特色，你知道吗？而且呢，真的聊得深了，你就发现我跟他交往深了，他的气也就不粗了，就开始哭了。然后呢，你就知道，我就知道每一个人背后啊都有他这个心酸的这一面，都不容易。所以呢，我就看见这个贾跃亭唱歌呢，我就感觉也是唏嘘，对吧？说贾跃亭啊，一度被人当成个骗子，乐视的这个，我要我说香港这乐视用户体验不如北京好，我觉得啊。但是我就说，原来咱都不认识这些大老板，但是今天社会上他们都是头版头条，对吧？所以我不得不开始注意这些老板们的新闻。你看曹德旺啊又放话了，这个贾跃亭啊又给人当成骗子了，说是200亿的资金缺口。然后我就开始注意贾跃亭这个人，我就发现他长的这个张脸呢，就是一副要遭受挫折的脸，而且呢壮志不改的脸，对吧？然后年会上要唱歌，老总一般都在年会上要唱，他唱的一个歌叫叶子，好像是 野子 啊，野子 野子， 就好像说被认为是唱出了他的心酸，他的心声，说什么风越大我越浪啊，好像是不是这么个歌词，是吧？那就可以看看。 怎么大风越狠我心越大，宛如一丝尘土随风自由地在狂舞，我要握紧 却又飘散的勇气，我会变成巨人，踏着力气踩着梦。怎么大风越狠，我心越荡。 哦，他不是风越大他越浪，他是他越荡是吧？ 他心越荡。 他心越荡。哎，你刚才看见那汽车怎么 了？没有，他不是最近他有一个那个新闻嘛，就是在美国，在那个拉斯维加斯有一个，他们就是每年那个科技展，他想展示就是他们乐视不是出自动车嘛，想跟那个 Tesla 要比嘛，然后他演示自动破车，结果那个车没反应嘛，就破不进，然后就很尴尬，就再加上他不前一段一阵这个丑闻，不是丑闻了，就一些这个新闻，大家就觉得把他当做一个很尴尬的人物来看吧。 哎，但是怎么现在听说他时来运转了？ 是吗？怎么没有？我看到 因为有人给他投资嘛。 负面的新闻， 对对， 什么负面的新闻？ 就是财务啊，或者说市场，特别在香港嘛，一些，对，我看到是这样。 就他要打下的，有人说他现在乐视他要打造的这个宏图啊，将会带来一个就新的一种互联网企业的一种新的一种格吧。但是呢，200亿的资金缺口，哎，我有时候常常替他们想哈，这么也想也很过瘾。如果我们家辉，你说我们这样的可怜虫，如果我们欠了200个亿，我们会怎么样呢？ 我不晓得，我现在还愁明天要还人家20000块，我准备等一下跟你调一下钱，你这样问我就不好意思说了。真的是， 听说是有一个叫孙宏斌的， 对， 这哥们当年也是听说挺惨的，反正是，但是呢，好像哎，你可以看看这照片，现在就给了他大概就解决了他的资金缺口，150多个亿吧，如果我没记错的话， 对，但他也对他的企业做了很多的这个调整啊。 是吧？ 嗯， 那我看大家喜欢讲武侠的故事，都把这讲成这种哎， 拉江湖哎， 江湖拉兄弟一把。当年我为什么就是孙宏斌？当年为什么我这个那个件事儿就没办成呢？就是差点钱。所以今天看到这么一个有理想、有情怀的人，哎，就是因为差点钱，那我得拉他一把。 而且他们两个人都是山西人嘛。 哦， 还有对，还有说这对晋商，我不知道，他就说是山西人帮，要帮山西人嘛。但我可以就是乐视，其实我自己对他也不是太了解，但有用过一些他这个影视的东西啊。他们很多人说他的关键在于铺张的特别快，特别大，有点像那个三星手机那个 Galaxy 感觉，就是你理念很好，但你太快。他们之前在香港就是刚来的时候，就是那个势头非常猛，跟很多的媒体都要去接触嘛，非常的这个主动。但当时就有一些媒体就说迟早要出事，就感觉说你们其实到底在做什么？啊，做软件、做硬件，什么都在做。那你其实到底想往哪个方向去？当时有一个报道就说，有人就有那个记者问他们的有一个主管说，你们到底想干什么？他想了想说，我们就是想要更多的客户和更多的钱。那这个东西是无底的。但是呢，你又我仔细看他每一步走的过程当中，你又不能不说他确实是有先见之明的。他的之前对于就说，比如说这个电视机为什么要有一个单独的这个电视盒，我为什么不把它变成一种新的电视机产品等等，还有他那个时候在中国就是版权还很乱的时候，他就买下了很多的这个版权等等。那么他你不能不说他没有这个先见之明，他有一种这个东西在拽着他，比别人都早走了半步，你可以看到。但是我觉得这个雄心好像比他的一些计划走得还要快，还要大。 有时候是市场的接受度 啊，对，也有政策的变化等等。 对，负面新闻除了基金缺口哈，还有在香港那时候气势很大，对香港人来说打击蛮大的。为什么？他从香港本土的一些电视台首领抢掉了什么世界杯啦，什么英国足球啦，奥运啊，对，种种的转播专利嘛，哈。那我们觉得，哎呀，香港好像应该有的东西都没有了。然后他抢去了，然后还说要收费才给我们看得到等等。那时候在香港走去哪里卖电脑的地方、卖家电的地方，就是看到乐视一个大招牌。你知道香港人嘛？你说好听是幽默，不好听嘴巴是刻薄哈，都喜欢把它乐视，广东话叫做乐视嘛。他喜欢把它谐音改为沃视， 大镬，说看人你起早好大镬，早晚出纰漏， 是大镬啊，是差点就出了这么一个大镬啊。 对，广东话博大精深。 哎，当然不是幸灾乐祸了，就是那个嘴巴，香港人嘴巴就是这样嘛。所以你那而且市场千变万化，特别在科技，对不对？我们这几天看到的新闻是什么？雅虎，现在亏得一塌糊涂。在我那个老派人成长的年代，雅虎就是未来嘛，它就是未来啊，这么新的东西，而且它其中一个老板创办人是华人，我们很光荣的。想不到镜头一转，跟不上。 你说啊，像他们这种啊，这个企业家，比如我看有一个那个帖子就在说实际上呢，比如说这个杨洪斌和这个贾跃亭，不光都是个山西男人那么简单，好像又跟柳传志有些什么关系。然后为什么呢？就是说，哎，就是说是决定给他钱之前呢，这个杨洪斌先去见了柳传志，还见了 孙洪斌 啊，对对，孙对，对不起啊，孙洪斌， 对， 哎，然后就说，哎，就是中国这就开始了，说他们这有一个中国企业家最高的一个俱乐部叫什么泰山会，是吧？然后呢，在这个里边得到的，哎，我现在就知道。至少他们都上长江商学院，不是为了上学，是吧？就为了融资，就是因为，哎，你觉得很有意思。其实就说这些大老板们之间的这个关系啊，后来我发现是很重要的。你按照香港人一般的逻辑，在商言商嘛，讲的不都是利益嘛？可是我觉得好像大陆的这些个人大老板们之间，不简单的是利益。那你有，就是说你有个人脉啊，有个关系啊，还确实是挺管用。 他当中有一段，反正也是看人家写的，说是因为这个孙洪斌想做第二代的什么中国企业教主嘛，认为第一代是这个柳传志，那么他要做第二代，然后要再提拔下一代等等，好像就你刚才说的，不光是钱的问题，还有个江湖地位，我要达到一个什么样的，在什么地方落下我的这个脚印。这个好像对他们来说很重要。 你就说，所以我们就很难想象，就这些人他图什么？对，我认识的啊，有的有钱人，他们呢，哎，就止步了，然后呢，就是比如说陶醉在自己的生活爱好里。其实我最羡慕的是这一类人，就是挣够钱了，过自己的日子，咱就不干什么好事，但是不干坏事就行了，对吧？ 就香港人叫隐形富豪，我也是最羡慕的。 隐形。 是不是你当不隐形当著名的富豪太惨了， 太惨了，你 坏事不能做，然后你还有很多压力逼你做好事，讲句话都要非常谨慎， 做了好事也未必有好报。 对啊， 就是你们最羡慕这样的人，我一点都不羡慕。我其实我最羡慕的，或者说也是我最恨的，就是那些赚了钱以后要改变世界甚至改变人类，就你没有给他权利去改变，他要去改变。比如说像那个扎克伯格他们要去那个外星去找他，不是找了那个霍金，然后从俄罗斯拿了钱以后，还有跟那个 Tesla 的那个创办人，他们几个像一个小俱乐部一样，说要去找外星人嘛。他们有个计划叫 Breaking 火星吗？ 叫什么 Breaking 什么启动计划嘛，那个突破计划。那个霍金就是很早以前他警告过大家不要去找，就像那个刘慈欣写的那个《三体》，就是说你一找可能不知道把什么给招来了。他最早也是这样去认为的。好，到现在他改变想法了，他说。啊，我们要到地球以外去寻找家园。他说我就不喜欢他这种变来变去。然后关键是人类授权给你们了吗？你们就去找，你们真招来什么怎么办呢？不就是他们有钱，有钱的人他们改变了企业以后就开始，他们要改变生活方式，要改变世界，要改变未来。人说未来最不可测，那么可预测未来最好的办法是创造未来，他们就是这样的人。 哎，对了，就有一些人过去是靠着政治的力量创造未来，资本主义时代了，靠着资本的力量创造未来。但是呢，好像进行过没有资本就没有进行过公民咨询，就是全体人类要不要你们创造的这个未来。 啊啊、真的是这样吗？靠着资本啊，我觉得靠着资本是可以剥削现在哈、啊、通常是为了剥削现在才能累积资本哈、啊、靠创造未来靠的是什么？我觉得还是 dream， 还是梦想。当然是有风险，比方说他去寻找外面的东西，可能招来不好的东西，也可能招来一些我们意料不到的一个新的希望哈、啊、dream 那个梦想啊。你特别有钱的人，因为有钱的意思是说他有能力去 往那个方向去推动哈。那梦想可能做慈善的，比方说我们谈过的那个 刘晓光， 对刘晓光嘛，我要治理沙漠等等的，可能是对外国人来说外太空的探索。就你不是说吗，有些有钱人家里啊，人家家里书房的墙壁都贴着一张什么 世界地图， 这就是差别了。 我以为你说贴的，以前还有人说贴的那个纸的硬的书啊，就是其实是一张照片。 有人讲，然后呢，我在美国去过一些也是成功的企业家家里，十个里面有八个是贴着什么一张外太空的图，银河宇宙，他的梦想。因为他们可能 这个是野心 啊，可能因为他们地方环境成长的不一样嘛，就他们家里只要小时候不管穷不穷啊，总有家里有个望远镜， 仰望星空，仰望星空，对， 他们那个 dream 在那边， 他们 dream 变成我们的噩梦怎么办？ 所以为什么他们爱唱歌呢？他还是心里有他的 dream，对吧？咱们现在再听一个首富唱一唱，今天是演唱会。 我曾经问过不休。 所以我就觉得，你像我们凤凰搞一个盛典，叫影响有影响，不是叫什么 全球华 影响世界华人盛典？ 对，您主持人呢？你 对，其实我觉得这本身就是一种人生观。比方说呢，有一些人是我们敬佩的，他们的梦就像 dream， 我能影响这个世界。我的梦想就是千万别影响这个世界， 世界千万别影响你， 或者你也千万别影响我，咱井水不犯河水，对吧？你我因为我没把握，我影响的是谁知道会引起什么后果呢？对吧？就是就像你说的，扎克伯格，我给你影响一把，把外星人招来，把我们全屠了，你就所以我是说，你而且你影响世界，有些人真的是他就追求要，比如说我记得又有一个名人就是说，我觉得人生在世。世界能够因为你而改变一点点，这就是意义。哦，我觉得我跟你真是相反， 说的好鸡汤。 我是最好世界，因为我什么都没变，对吧？我不想改变，我可以欣赏这个世界。 你这样倒过来想嘛，其实就算你什么都不做，你可能你的存在就改变了别人。 对， 比方说旁边的人需要你帮忙的，比方说我欠人家20000块，你又不肯借给我，你改变了我下半生。 好几回借钱这事儿，放心，最近快过年了，我也紧张。不是，我不是说不佩服，我特别佩服，虽然我只是说我不是这块料，而但是我就觉得啊，什么叫一言九鼎啊？你追求影响力啊，你的事儿也就多。就是你比如说曹德旺，咱就说啊，这。就像那天咱们讲周有光家辉说的一样，就说的话是同样的话，可是因为他是他， 对， 他一说中国税负太高，哗，这就成了新闻头条，惹起一个争论。义军，你不是也看了？ 对，特别，其实很不公平。你像习近平主席前两年去访美的时候，不是还有一条官方的宣传片嘛？就说中国企业到美国投资，然后说从2000年开始给美国人提供了8万个工作机会。哎，那为什么那时候可以啊？那好多因为说的是国企嘛，因为他这个是民企，他说的那个话其实讲这个税负高，很多人就是其实企业家相互我也听到一些，他们也就说是的，就说税负高到他们就所谓的叫这个死亡税率嘛，你要真全部交你就甭赚钱了。那所以呢，各个人都会有一些办法让他少交税，那但是呢，以后一抓也就一个准，你都有经济问题，一个也跑不了。 真是，我觉得这些大老板做大了。他真的是就是牵一发动全身，你看你随便说句话，光机就继李嘉诚跑路之后，现在就是曹德旺要跑，曹德旺赶快得声明，我的企业都在中国，我的投资都在中国，是吧？ 那大事我们因为那个大老板世界跟我距离太遥远了，我经常不解的，不要说什么大事哈，对于一些小事我也不解。举例有一个记得吗？有一个人叫罗兆辉，神童辉死掉。 对对对， 对对，他是做地产卖房子的，经济小经济，在香港街头到处见到。后来跟大老板搭上了，一些大富豪，就香港最重要的地产商，要周星驰什么一起吃喝玩乐，知道吗？还有很多乱七八糟的绯闻哈出来。后来他的事业就倒了嘛， 他就买了中环九号啊，皇后大道中啊，那个叫死亡大厦。啊、有人说、哦，因为那么多年来谁买它，谁就倒了。OK 啊、哦，然后呢，倒了一落千丈，然后做了很多疯狂的事嘛。然后呢，后来就去了大陆生活死掉。我不明白，为什么他当时的大老板不给他支持呢？你不需要给他几个亿嘛，我给你啊2000万，你就够改善生活，你不用死在东莞。